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徐冉。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里是 FM98.2M92.7 每天18:45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酒吧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酒吧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妈，这套嗑说这个溜啊。今儿大佐穿特别帅，这种帅的程度呢，刚才我们同事进来说，哎，这不是像某小哥吗？ 那个、对、某小哥买房不姐、 特别棒啊， 买房不哥 可以，特别棒。今天请我们导播老师多切切我们大佐啊，这么帅气的一个面庞是吧？ 真可怕。 大家除了在刚才大佐提到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呢，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82的一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大家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节目直播的。 嗯，对，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多谢。好，那接下来我们感谢一下完这个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 哎，对， 他们首先是制片人，新锐制片人王斯坦，欢迎王斯坦。 大家好。 这么简单、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成腕了以后就说话比较简短，是吧？ 发现了。 我的脸是一半，我往这边坐一坐。 对，可能是因为脸是一半，所以有点不大开心。 非常感谢今天刷礼物的朋友们。 大家开始了吗？我就想问。 这是个梗。 好吧，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编剧导演陆一，欢迎。 欢迎欢迎。 大家好。 你刚说什么？ 大家好。 特别棒啊。那今天我们邀请二位主要来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还是我们的例行环节，就是今晚戏中戏。今儿咱们要演什么剧啊？ 今天演的这个应该是一部 TVB 挺老的一个剧了，叫做《鹿鼎记》。 在这屋里，尤其是你不能说老。 挺年轻的一部 TVB 的剧啊。对，这个陈小春版的《鹿鼎记》其中的一段啊，说一下它的背景。说这个瘦头陀呢，奉这个神龙教教主之命去寻找42章经，本已经到手的经书呢，在这个韦小宝的捉弄反被少林寺收走。瘦头陀呢抓着韦小宝欲杀之，这个韦小宝呢急中生智，看到一碑文便胡说上面的蝌蚪文写有42章经的下落。瘦头陀呢拿着这个经文回神龙教复命，随后教主命瘦头陀抓韦小宝翻译经文，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是韦小宝胡说八道的，险些因此送了性命。 所以就这一部剧，哎，你们仨都看过吗？ 看过， 陈小春版我没看过。 你看过哪一版？ 韦小宝我看过梁朝伟的版本，还有周星驰的版本 啊， 还有谁的版本不记得，太多了。 如意呢？ 很小的时候看过。这应该是十几年前，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对，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也是这一版。 对对对， 就当时他的那种玩世不恭的那种状态，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那时候觉得电视剧还能这么拍呢， 居然还能有这么有意思的电视剧， 就真的挺震惊的， 居然还能娶这么多的老婆。 我觉得你们还真是，我觉得你们还真是挺年轻的，因为这个戏出来的时候，我可能还没出生呢。好多年之后才听说过这个戏。 行了，导播老师可以把他的切掉了，切掉。对的， 大家都挺年轻的。 好吧，真的不想接你的话，真的是太烦人了。 其实我刚刚想说，这部剧也是我小时候看的。 怎么着？今天咱们是要聊一个年龄的话题，对吧？ 没有啊，这个也是。 王斯坦，反正我能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就是我今天是一个配角。 啊，怎么了？ 主角是你 啊？我为什么要我演韦小宝是吗？ 对，今天韦小宝这个重担就要放到 我肯定不 喜欢的话，可能需要朋友们的礼物走一走。 对，特别棒。为什么要说你是新锐制片人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水友们，现在跟我们大家一起互动一下，看看您觉得今天晚上这韦小宝由谁来担纲比较合适？ 打666就是小冉啊，666手起来。 大 七七七十年 啊。 对，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发弹幕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 对，没错。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剧每日推荐。来，先说一下第一部吧。 哎，对，这个 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 嗯，《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啊，又是一部这样的网剧啊， 动不动就爱你一万年。 对，动不动就爱你一万年，动不动就爱你一万年。你说这一万年，这么多人爱呢，是吧？啊，这个播放平台是多平台啊，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2030万。 哎，我就等着你掉这坑呢，这叫12030万。 嗯， 后面是一个万的单位，九位数上亿了，哥，看见了。 哎，我这个 不能行，还是年纪小，还是缺乏点经验。 数学40分的选手， 没事，你这么帅，应该数学老师是体育老师教的，也有可能。 就是这样的，斯坦哥懂我啊。接着来说这个剧情啊，该剧讲述了这个至尊宝经历了尘世爱情刻骨铭心的痛苦之后呢，领悟到了众生皆苦的本质，决定追随唐三藏继续西天取经的故事。最新一集的剧情呢，是这个至尊宝误入了黑风岭，此地黑山老妖作怪，至尊宝为了能找个地方暂时落脚，自称是斧头帮帮主。也加入了这个捉黑山老妖的队伍当中啊。然后这个紫霞呢决定留在牛魔王的身边拖延时间啊。然后这好可怕呀，紫霞居然让牛魔王吃素减肥消耗体力。为了达到这个紫霞的要求，牛魔王累得半死，然后这个至尊宝呢在黑风岭睡到半夜起来嘘嘘嘘嘘，然后却意外的用这个月光宝盒穿越回来，去找到这个唐僧。然后这个至尊宝呢向前去讨要这个宝盒，唐僧纠正至尊宝说这个宝盒是自己大徒弟孙悟空的，不是你的。然后这个至尊宝就说就用这个照妖镜来证明自己是孙悟空。然后这个唐僧欣喜万分，要至尊宝一起去跟这个师徒四人一起去西天取经的故事。 那这个时候至尊宝又准备搜身找一下这个月光宝盒，唐僧呢想逃了，觉得这此地不宜久留。那这个时候呢，唐僧又发现了沙僧，两个人在争执当中就不小心透过照妖镜看到沙僧啊不是真沙僧， 对，其实是黑山老妖。 对，然后呢 然后这个黑山老妖呢就趁着人们在这个睡梦当中，就将他们的阳气逐一吸走，然后这个至尊宝和唐僧装睡躲过一劫啊。此时黑山老妖现出原形，二人吓得狂跑，而黑山老妖穷追不舍。 就讲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剧情啊。大话西游之爱你万年，其实我们的网剧推荐当中已经上过好几次榜了。 没错没错， 这一次如果我没记错播放量是最多的，所以也能说明这部剧应该还是比较经典。当然它还是我们之前延续过无数期的一个话题，就是经典 IP 的就是沿用或就创新或沿用吧。它还是沿用了这样的一个经典的 IP 啊，就是这个牛魔王啊、至尊宝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 故事 情节。对， 而且它整个的故事跟之前的大话西游也是有大相， 有一点类似，你会觉得它有一点就是跟他故意靠一靠的那个意思。 对，差不多。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看一看，用多日的播放量可以来证明这至少是一部还比较受大众喜爱的网剧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看看您自己有什么看法。第二部我们再来看天类传奇之凤凰无双，它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4389万。说的是什么呢？远在数千光年外的凤凰星因为过度武装而破坏了生态，进入到了冰川时期。哎，听着还特别有文化，特别有涵养的这样的一个开头啊。 没错， 圣女继柔桑带着这个凤凰星球的超级人工智能天类神石远赴另一星系的蔚蓝星球去寻找生机，一个地儿不能住了，再找另外一家，对吧？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那叛军呢将领鬼角随之追击而来，蓝王萧玉狩猎遇到纪柔桑惊为天人，俩人一见钟情了。 哇， 然后呢就俩人就结合了，生下了五皇子萧凤青。这个纪柔桑呢为了逃避鬼角的追踪，就将自己的这个超级人工智能的天类神石交给了五岁就遭到了溺水的一个女孩， 对， 叫冒芊芊。20年之后呢，冒芊芊举家被灭门了。然后他坠江之后为蓝国瑞王萧凤青所救。那这个时候这个超级人工智能的天类神石再现，就唤醒了他体内的一个能量。所以你看，又有超级这个什么人工智能这种技术存在，还有什么数千光年呀、就有一些 对 外太空的这样的知识所在。所以你看起来它特别像是一个 就是特别科幻哎这样的一部网剧哈、嗯、但是它又是什么什么蓝王啊、 这个、 女皇子啊、 这个 嗯、这种我觉得这种跨界还挺让我觉得挺新鲜的吧，至少是 就是两种根本不一样的东西掺在一起、嗯、 对，斯坦这种现在也很常见吗？ 这个一直都很常见啊， 就东这叫什么，这叫古装跟科幻的融合。 对，它其实和穿越其实差不多，因为这戏我看了、 嗯、 这戏的主角是王丽坤和郑元畅。 嗯， 然后呢其实也是挺狗血的一个剧情。 嗯， 但是呢我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故事 相对看起来好像还行、 比较老套的故事结构了、 哦、 但是它拍摄的还是好看的。 嗯 嗯，还是好看，这种手法还是挺多的。不过它里边的一个创新点就是说一个星球， 嗯， 它是通过人工智能进入一个星球，完了寻找一份可能也想从这个星球里获得一些能量，或者想占据这个星球。 嗯， 那他这个世界观的架构还是挺好的。 嗯，而且我知道你是最近在排的一部戏，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东方战场》。 稀土入侵啊， 稀土入侵之东方战场、它其实也有一点跟这个套路有点相似，它是结合了两部分的元素在一起的，对吗？ 嗯，它和这个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是星球和星球间的空间级的故事。不好意思，小冉，就是 没关系， 不好意思， 没关系， 不好意思。然后呢，我这个戏它是架空世界观，纯是东西方两个文明的一种碰撞。它其实为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追求和平。当然我也不能剧透太多啊，大家明年、这个我戏也是刚刚杀青，如果感兴趣明年可以这个 明年再介绍， 明年再介绍。 你放心，你今儿说了我们明年也都忘了、 有可能对， 还有一点时间啊、我知道你今天来其实也是最近有一个新戏要上， 对 吧？ 对对对， 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我这个新戏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这个调色的部分了，调色完成之后呢可能就是我们最后进行合成。 嗯， 那这个戏呢叫做悬案委托行，是我今年七月份带着团队我们制作的一部戏，主要的班底都是我们台湾同胞，还有咱们大陆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青年的电影创作人一起来共同完成的。 网剧还是网大？ 我们这个戏会拿龙标，所以说 要进院线的， 会拿龙标， 要进院线、 会拿龙标的这个戏、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 小礼物刷起来了， 已经在小礼物走一走啊，小礼物走一走悬案委托行啊，现在还在进入最后的这个审核阶段。如果要说戏没有太多导向性的问题，有拿龙标的问题不太大，然后当然我们也是会希望能够在网络上首先和观众朋友们见面，然后有没有可能再有其他的这个模式跟更多的朋友们见面，能看到我们这个作品。 现在其实网大跟网剧并行，或者是大荧幕上的电影跟网大并行的这方式是越来越多了。 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首先你要是想走大荧幕、或者是说更多的一些渠道，你必须要有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认可，就是拿龙标嘛。现在的很多网络大电影，我旁边的这个编剧老师导演老师也是知道的，他是可能只是需要平台自审，自审就 OK 了。那我们的这个戏拿龙标的目标呢，一个是为了更方便的来让大众看得到，另外一个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一种新的尝试。它主要题材是属于一个民国的一个探案题材， 民国探案题材， 悬案委托行嘛、就是委托行，就是委托悬案呢，是我委托给别人来帮我查一个案子，就是他的故事。侦探讲的什么呢？就是在老上海有一些特殊的案子，警察局可能那个时候也处于一些时局的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用心啊，所以好多案子破不了。但是呢这个又有背黑锅的一个嫌疑，所以就是说把这个案子呢委托给民间的人来去完成。 哦， 是这样的一个。 那既然是大电影的话，它只是委托了一个案子呢、还是说案中案呢？ 我们这个叙事结构相对简单，还是一个案子围绕着一个案子来进行的。 围绕着一个案子来进行。OK。 悬案委托行。 其实我挺喜欢看这种就题材的文艺作品的。我觉得 好，没问题。只要今天有人给你刷666，我答应。 请大家去看。 如果上院线，我给你赠电影票。如果要是在网络上发行，我给你送爱奇艺的，无论是什么平台啊，只要上，我就给你送一天的 VIP 五元钱。 好，一会儿整点来了之后，我们继续再聊聊这个事儿。一会儿整点之后再见，各位。 礼物走起。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国王万岁！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整点过后正在为您继续直播的今晚游戏，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双频 FM98.2 还有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魔力工厂通过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这个按钮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节目的，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今儿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是自带礼物的，对吧，只要互动就能获得即将在院线可以看到的这一部悬案委托行的电影 票， 对对对， 电影票， 谢谢， 对，电影票，对，包场也不是不行，是吧，斯坦？ 绝对可以，没问题， 特别棒， 大家都听到了， 这种金主哪儿找去？谈 小礼物走起来啊， 谈定了。在此之前还是要感谢一下天津雨变国建生物科技公司有限公司对本节目，这有了新金主不能忘了旧金主啊， 没错， 天津雨变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谢各位鼓掌。好了，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其中一位是新锐制片人王斯坦，欢迎斯坦。 大家好，大家 欢迎欢迎。 还有编剧导演，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卢毅刚才听到那个斯坦 Q 你导演，为什么脸红了？腾一下就红了，我的天啊！ 不是，我不叫他说是我， 是你是你，别怀疑啊！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两部网剧，其中呢还介绍了一下这个斯坦即将上的这个新戏啊，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今天的网大每日推荐。首先第一部，这名看着特别眼熟。 哎，对，这个《野蛮囧飞》。啊，之前咱们也推荐过这部剧， 推荐过， 对对对。但是今天推荐的这个是《野蛮囧飞二之迷雾重重》，播放平台在腾讯啊，这个每日播放量达到了57万， 差强人意。 对，这个话说呢，是改编自张林涵的小说《倾城囧飞》，讲述了现代老千苏宝银来到古代后发生的一系列这个啼笑皆非的囧事儿， 还是一个穿越戏。 没错啊，这个基于第一部的《我的野蛮囧飞》的超高人气，观众对于第二部的期待值已经爆棚。目前官方已发布出了6款预告片啊，我们可以从这个预告片当中看出，不管是剧情还是制作，都相比较第一部提升了很多。而这个出品方呢，也表示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对于第一部的支持，希望第二部呢也会让大家眼前一亮。说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呢，这个古代的美颜国啊，虎玉如意失踪，美颜国可还行啊。然后这个小王爷生死不明，苏宝银呢被冤，就是 被冤枉成主谋了， 对对对。然后与这个五常边鲁逃往鹦鹉国，旨在找到小王爷，洗清真相。 你看，有一个美颜国，还有鹦鹉国。鹦是那个英俊的鹦，武术的武，鹦鹉就是表示这男人长得特别帅。 哎，没错啊，这个一个指代的女的，一个指代的男的，非常好。然后 介绍的特别到位，你不说大家都不知道。 对，然后这个说这个苏宝银呢，在逃亡的路途当中遇到这个公主，就是那鹦鹉国的公主。 你看， 宁小小 有公主吧？ 哎，你看鹦鹉国还有公主 的，你看在这儿等着呢吧？来，你继续吧。 对，然后这个被他所打劫啊，然后这个这个苏等人呢，因此获得机会混入皇宫，发现那小王爷呢就在宫里，而且已经不认识他们了。然后呢，这个鹦鹉国的公主呢，就爱上了化妆成男人的苏宝银，而比武招亲也即将开始。 啊，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脑洞还是开的挺大的啊。从这个播放量可以看得到，就差强人意。刚才我说了，就是说好吧，就不能说特别好，毕竟才几十万啊，还没有上百万。但是又相对比我们最近给大家推荐的一些，算矮子里拔将军了， 对 吧？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找来看一看啊。然后提到了美颜国，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看到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新的黑科技。特别厉害，叫一键卸妆， 就是你们女孩，包括现在有些男生，不是拍照的时候特喜欢用美颜 相机？什么叫你们女孩啊？ 我指的是卢毅，你干什么？ 吓我一跳！ 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爱用这种美颜相机，或者是就是能够 P 把自己的照片 P 一 P 嘛，所以很多人也管现在的照片叫 照片。 对，所以现在就有了这个新的技能，叫一键卸妆，让你一秒变路人。我觉得这个简直太好了， 一下打回原形是吧？ 对，就像我们这种不太会化妆的，像我跟卢一这个是吧？我们其实特别喜欢这种，就我们没法达到照片的程度。你为什么不接话呀？ 因为我在看着镜头里的你是有多美。 哎，真的，我这主持人扔给你话头，你怎么不接呢？ 没有，不是， 我自己这样说很尴尬，好 不 好？ 不是，那个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啊，我来解释一下刚刚我为什么不接这个话茬。 为什么呀？ 因为自打那个徐冉同学说了这句话之后啊，就是说这个有这个一键卸妆功能 之后，怎么了？你特别担心是吗？ 没有，我就一直在观察你跟镜头里边的区别，发现完全没有区别，就是。天然美，美人坯子一个。 行了， 我这话说不下去了。 哦，回来了，已经熬回来了。后边这句掐了别播。所以我就今天想，这个美颜国就可想而知，大家现在对于美这件事儿已经追求到极致了。而且你知道，就各种电子厂商就开始生产那些就具有美颜功能的那种相机啊，就各种小玩意儿，而且还卖得奇贵。所以我觉得这种一键卸妆的产品出来了以后，哎，真的也颇受市场瞩目啊。 我觉得应该有很大的市场。 好了，我们刚才话题扯得有点远，主要是从我们这网大这个美颜国给了我很多灵感啊。那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围读剧本的时间吧。 嗯， 好吧，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围读的这个剧本，其实昨天于浩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不敢说自己重演，为什么？我们那水平实在是不够演，只能说我们把一些经典的剧本拿过来重读之后，如果能唤起大家对于经典的记忆，或者是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些灵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就最好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来继续吧，围读一下这个《鹿鼎记》的这个片段。背景介绍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这个今天呢是唯独的《鹿鼎记》当中的一段啊，说这个瘦头陀奉神龙教教主之命去寻找四十二藏经，本已经到手的经书呢，这在这个韦小宝的捉弄之后被少林寺收走了，然后这个瘦头陀呢就抓了韦小宝欲杀之，韦小宝急中生智，看到一个碑文便胡说上面的蝌蚪文写有四十二藏经的下落，而这个瘦头陀呢也拿了经文回神龙教复命，随后呢这个神龙教教主命令瘦头陀抓韦小宝回来翻译经文，但是令他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是韦小宝胡说八道瞎编的，险些因此送了性命。 嗯，万万没想到。来这样吧，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大佐呢特意给我们剪了一个这个《鹿鼎记》的视频片段。所以我们先回忆一下，追忆一下这个经典的电视连续剧，然后我们再请卢毅给我们讲讲戏哈。好。 现在，请你听听，看看在下有没有读错啊？ 哎，我乱说的，是这个银棍硬要相信我讲的话。 仔细听着啊，为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特遣魏国公李靖、徐州都督、胡国公秦叔宝，会于五台山见东方红光耀天斗大金字，现于云际，文曰：千载之下。原有大清，东方有岛，神龙是名。教主洪某得蒙天恩，降妖伏魔，如日之升。 这个耍直播突然我们这个平台出了一点点小小的故障啊。刚才没有看完。 哎，对，这个 那我们就抛砖引玉起个头吧。接下来就请这个卢导给我们说一下戏。哎，卢导为什么叹了口气？ 没看 完多失望。 我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很就是他一个是一个经典的人物叫韦小宝嘛，然后他整个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几五分钟很简单，待会儿读韦小宝的人很注意他整个人物的定位， 对吧？嗯，什么定位？ 看着大佐说的。 这个咱们的直播平台上有没有刷六跟七的？我想知道这个事儿。 我刚才一直在看， 没有 ，N 多人在发六， 哦， 你们可以看聊天记录去。 真的吗？ 那徐然看着我啊。那他，你看刚才播了那么一段，很简单。那他，陈小春表现的是什么呢？往那儿一摊，哎呀，别着急，无所谓哦，打哈欠。好，其实你就要抓住他这个状态，他就是这个人物设置。他五分钟里边，他用两个情境来表现，前面是他们商议，后面是去去见教主嘛。那么其实他铺的很好，他前面就是用一反逻辑铺的，他前面就很无所谓，哎呀，我随便编的，哎呀，我背不下来，然后直接又去了。去了以后，观众会期待什么？ 他出丑啊。 对，观众可能说，哎呀，要一波观众觉得是不是会出丑，猜，要不观众会猜什么呢？就是说，哎，他会怎么集中， 他会怎么应对， 他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写作的方法。 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他整个两个情境之间的他的那种写作目的啊，编剧的目的啊，导演这么设为人物的这么一个目的，这是一个主要角色，是吧，徐然？然后呢，像我们这种 赶紧 Q 我了， 像我们这种辅助角色，是吧，大佐？然后就是说，我们要帮助韦小宝树立他这样的一个无所谓，我不 care， 什么都能被我摆平了这种境界，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一种太监不急，皇上不急太监急的 太监不急， 太监不急皇上急， 皇上不急太监急的这种状态，就我们旁边的人。 50 我们旁边的人，我们要演得紧一点。哎呦，大人您怎么，你赶紧背呀，大人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哎呀，怎么办呀，不要吧，哎，这有什么，他这样对比，他就会把这个主要角色 就满不在乎的那种感觉， 他还是通过我们这些辅助角色把他主角给拱出来啊。 哦，那就你们三位要注意了啊。 明白了。 好嘞，那我先说一下，那 你分分角色吧给大家。 我这么不重要，那我就是教徒女。 教徒女， 教 还有教 主 夫人，是不是也得有 啊？ 也有 两个女的吧，没多少话。然后就是说，韦小宝、周王所归666，然后兰博基尼刷起来， 没毛病。 还有游艇， 徐然， 啊，好。 然后呢，这个 陆先生 就新锐制片人房斯坦先生。 不用这么客气。 然后受头陀， 那就我来 是 好吧？ 对， 那个卢一，你再担纲一下旁白吧。 好嘞，我认字儿。 好嘞，好嘞。 教徒和教主夫人都是 卢一来， 都是卢一来。 没有几句话。 我就是陆先生啊。 那我们打板准备开始，导演来打板吧。 啊，3、2、1，开始。这个陆头陀和陆先生呢，正在屋外商议。好示意的时候呢，韦小宝正在陆先生屋子里挂的字画上下了手，所有的字画全都画上了小乌龟。 哎呀，我的唐伯虎啊！ 嘿嘿，你的唐伯虎经过我韦小宝大笔一挥，真的不是开玩笑，马上灵气大增。 韦小宝， 哎，保命要紧，保命要紧，你管他画乌龟还是画老虎呢，对不对？ 韦公子，当日你向胖头陀说经文之中呢，提及洪教主的尊号，现在请你听听看看下面有没有读错。 哎呀，这都是我瞎掰的，是那个老头硬要相信我讲的话 啊。你仔细听着啊， 韦大唐贞观2年10月甲子，特进魏国公李靖，又领军大将军肃国攻城之节，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曹公李济，徐州都督胡国公秦叔宝会于五台山锦绣峰，见东方红耀天，斗大金字现于云际。文曰：千载之下，爱有大清，东方有岛，神龙是名。教主洪某德蒙陶矿，威灵夏季，匹赫威能，降妖伏魔，如日之升，羽翼辅佐，吐故纳新，万瑞百祥，往不封灯，仙福永祥，普世崇敬，授予天齐，文武人圣。须臾，天献亲自文曰：天字洪某42章经8部，一存河南伏牛山荡魔寺，二存山西笔架山天心庵，三存四川青城山凌霄观，四存河南嵩山少林寺，五存湖北武当山真武观，六存川边空洞迦叶寺，七存云南昆明穆王府，八存云南昆明平西王府，敬请薛禄天文雕于石阶，以待来者。 韦公子，有没有错呀？ 你上次不是说这块是唐代的碑文，又怎么知道后世有个吴三桂呢？ 菩萨就是上天的神灵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知道后世会有洪教主，也知道会有吴三桂嘛。你这么说我跟你变个什么劲儿啊？不知道洪教主信不信呢？韦公子果然是天资聪明，能够懂得蝌蚪文，一定是菩萨感召。不过日后匆忙之间呢，也许会认错。不如韦公子你将碑文背熟，等教主召见的时候能够背诵如流，教主一高兴呢，你自然会有赏赐了嘛。 啊，我早就猜到你们的把戏了，尽量陪你们玩玩咯。 韦公子啦，现在我念一句，你跟我背一句啊，之后呢你照着碑文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写出来。 背了没一会儿呢，韦小宝就烦躁的放弃了。 哎，又绕嘴又难写，这怎么背得下来啊？ 哎，不行，这个洪教主明天一早可能会召见你，无论如何天亮之前也一定要背熟啊。 哎，你少来，我才懒得理你啊，现在已经三更了，正所谓半夜三更，睡醒了就吃。 哎哎哎，别睡了啊。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烦啊？哎，要不这样，你带我去见大小老婆啊。 好，只要你一背熟了，我马上带你去见他们。 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啊？我告诉你，我韦小宝最恨别人威胁我。 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了，你不把它背熟了，让教主知道碑文是假的，哎，我看啊，不止我们两个要死，连你也要死。 哦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原来你们两个不是跟我合谋一起来戏弄教主，你早就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教主，又怕教主降罪，所以就找我这个替死鬼来背这段经文，对吗？ 好，你知道就好，快点背熟它。 你不带我见大小老婆，别指望我会背。 好，那我先杀了你，再杀了你大小老婆，然后啊，你们就做亡命鸳鸯，好不好呀？ 喂喂喂，别乱来啊，胖头童！ 横也是死，竖也是死，不如一刀杀了他，来个痛快！ 哎哎哎哎，不要冲动，不要冲动，我背，我背。为大唐贞观二年十月甲子， 不一会儿天亮了，小宝也背完了碑文，跟随着胖头陀和陆先生一起走向圣坛去见教主。 哎，这儿怎么有这么多神龙啊？这要是开间神龙蛇羹店，你说多棒啊！哎，胖头陀，你的升天丸掉了。 嗯，还好啊。哎，这样吧，陆兄，你再给我一颗，如果真的掉了，我还有颗备用的。 不行啊，剩下的我还要留给我的一家八口啊！你呀、啊、你呀、啊，伟兄弟，不要在这儿捣乱了。 哎，你这么大声的跟我说话，你不怕我又吓跑我的经文？哎，我后面那段是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哎，想不起来了。哎，四十二章经背诵的不太熟，你给我小心点啊！ 哎哎哎，那本四十二章经在哪儿呢？ 不在我身上哦。 我知道，要在你身上啊，我早就拿过来了。 那本经书啊，被八大金刚拿到少林寺去了。陆先生， 陆先生，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将功赎罪？ 胖头陀，我劝你一会儿在教主面前千万别提起这件事儿，要知道这经书得而复失之，可是一等一的罪状 啊。对对对对对，多谢韦公子提醒，多谢、啊、多谢。 你呢也不用这么客气，怎么说咱们现在也是同坐一条船嘛，同舟共济嘛，如果不齐心就掉到海里了，对不对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三个人说着话来到了神龙教的议事大厅，刚一进门却被门口的看门教徒拦下。站住，圣坛重地，这个人是谁？ 哦，在下奉教主之命特地带他去见教主。 胖头陀，这个人这么像你，是不是你私生子啊？ 哎呀，这位姑娘见笑了，这个呢是教主特意传教给这个人，有重要的事情问他。 不用抵赖了，和你一样又瘦又高，而且粗眉细眼。 喂，小姑娘，你哪里看我又瘦又高啊？没错，我是私生子，是你跟他私通生了我吗？娘。 小子你找死啊你。 救命啊，娘打儿子了。 别跑。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铃声响起，众人快步向教坛内部走去。 哎，这是什么声音啊？ 教主传召全教所有人。 哎，对了啊，一会儿进去面见教主的时候，我可求求你千万别乱说话。 韦小宝跟随着二人也走进了教坛，随即看到了方怡和穆建平。小宝的心里就在想， 哎，怎么我大小老婆都在这儿啊？原来他们两个早已经加入了神龙教。哼，方毅这个死贱人想要美人计把我引来这里，想谋害亲夫啊。 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 啊，这两个一定是教主和他的夫人了。你看看这个教主夫人啊，骨子里就透着骚啊，这如果要卖到丽春园或者是做我老婆，那可就太爽了。 喂喂喂喂，我告诉你啊，你想也别想，你已经有三个老婆了。 你就是韦小宝。 哎，教主夫人叫你呢，你还不上前行礼 啊。教主跟夫人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是谁教你在教主下面加上和夫人三个字？ 这教主要有夫人相伴，仙福永享才会有趣嘛。这否则一两百年之后，这夫人你归了天，教主不是很孤单？ 教主，这个小鬼挺讨人喜欢的。 哼，这怎么不见教主说话呀、啊？难道是个哑巴不成啊？ 听胖头陀说，你见过柳燕，而且他还教过你武功，是不是？ 嘿，这家伙向教主禀告的一清二楚啊。是啊，夫人，这柳燕姑姑跟我叔叔是很好的朋友，他整天都来我家的。 他去干什么？ 啊，他呀，他有时候就来抱抱啊，有时候就亲亲啊，就 白龙使，你听到了，来人赐五彩神龙。 好看。哎，我的天哪！哎，韦小宝这劲儿太难拿了。这太难拿了。我有吗？ 有 对，我完全找不到他的那种风流倜傥的感觉。 谢谢各位为小冉分享直播的朋友们。 新任制片人果然是有脑子啊，有套路啊。 嗯， 来点评一下陆一， 挺好的。 不要光点评我， 其他的人我没有听到。 完全沉浸在了你的这个韦小宝当中， 有那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 真的吗？ 主要是你还有一点演得很好，就是韦小宝心想和后边如果接着他说的话，其实你能把那个两个他从那个内心 反差 演出来。 哎，我觉得我刚刚知道，从小知道阳奉阴违这件事，可能就是看《鹿鼎记》看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你们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看这部电视剧？ 我没看过， 除了你。 而且我看直播上面你真的很好看。 我本来就很好看，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像韦小宝，但是演得很像。 啊，谢谢啊，谢谢你夸我，这个人就是会说话。对，因为我真的，我觉得我从小知道阳奉阴违，就是知道，就是从《鹿鼎记》里看到的韦小宝，因为他八面玲珑嘛，在那个里面，对吧？ 对。 他要瞒着很多方，然后去达成他自己想要的目的，所以他心里想的跟他表达出来就完全是两种状态。 没错。 当然，演员可能也是用夸张的那种状态去表达了，对吧？ 对。就他们那种香港 TVB 那种 比较 特的，对他们比较夸张一点的那种表演方式。 斯坦，现在我们在市面上见到的这些网剧或网大当中，有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能达到这种就年轻演员当中，不说老戏骨，就年轻演员当中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演员吗？ 一定是网大和网剧吗？ 都可以。 年轻演员最近我看了《那年花开》，《那年花开》岳正源。陈晓的戏太棒了 啊！你说陈晓吗？ 陈晓的戏太棒了， 怎么个棒法？ 他可以把那个人物的节奏感，还有他的那种情绪的上下起伏拿捏得非常非常好。他跟我是同一年的嘛，九二年的嘛。 你知道不知道这尴尬太冷，把我们冻住，空锅了上扣钱的， 节目还不结束？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演员确实是戏挺好的，我觉得 是吗？他真的是九二年的吗？ 不是，他八六的，八六吗？八七，应该是八六的。 嗯，斯坦真的是八 六， 好 像是八 七年的， 八七。 对，但是我是觉得，我之前没有对他有这么高的期待。 他演的真的特别好。 就我发现这一部剧之后，真的有很多人在说陈晓在这部戏里还真的蛮有演技担当 的。 的 没想到他会能有那么高超的演技，因为我昨天才刚把第74集看完。 是吗？ 对，我昨天晚上，对，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忍住不想每天都看，每天都看。 你知道吗？现在爱奇艺上面有那种只看陈晓。 啊，就是有那种就拖过水的， 对 吧？ 他你就摁，只看陈晓，就看他就可以。 哇，天哪！看来真的是演技这件事儿 真的挺好的，我觉得演的真的很棒， 一下突、一下让他突破了。 对，现在很多演员售价都是天价，比如说某个男明星什么一类的，出场都是1亿8千、一亿啊，八千万、六千万， 很多小鲜肉。 这个也是投资人认可，也无可厚非嘛。 对，市场行为吧。 但是说就是说还是得有一些。真功夫在的，因为毕竟这个时代淘汰的率是很高的。 我们还是就是认真体味一下新锐制片人斯坦刚才说的这些话，我觉得。 所以现在在看直播的演员朋友们呢，如果你们想要有更多的机会呢，请刷礼物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然后呢，如果你想跟我有一定的互动，请 没有好关话筒，再见，就这样了。 微信我们可以继续为今晚游戏付出奉献出更多有趣的 内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得罪谁也不要得罪制片人。 好吧，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愉快的收尾了。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 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感谢各位听众，感谢各位观众。最后再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 好了，各位，我们明儿6:45再见，拜 拜， 拜 拜，谢谢刷礼物的朋友们，拜拜。 今天的这个怎么结束不了了呢？太紧张了。好，再见，各位。